笑望最懂，不要由心中汹涌，你眼眸你已尽你是情种，在这夜多么信你，明明白不应再想你，爱吧就来爱爱我吧，用我一晚自尊去换你，在这夜可不可及我， 就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，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远远远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远远远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那迷人的模样，看你从眼前走过，我却看不见你比我怀念的烦恼。

想念你，好梦依然没有醒。那夜你曾经怎样融入我的心，让我相信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亲爱的你，今夜会在哪里？为何你忘记给我温柔的感应？亲爱的你，今夜会在哪里？是否有个人留住你？亲爱的你， 就渐扑向我，感动爱已闯祸，但仍是毫无言可以如何。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度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冲之，仿佛失去自我。你竟一再说，无心将痴心刺破。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抵抗痛爱。